好，欢迎嚟《奥塔双周报》。今个礼拜咧，东京游戏展月咪周啊，一年一度啦，东京游戏展。咁咧就不，虽然我而家咧唔系严格，系唔严格都唔系游戏界嘅人士啦，但系点不能免俗，点都要讲下嘅。咁我喺开始前介绍我自己先，我系杰特。 冇嘢。 系啦，就喺食紧嘢，食紧嘢。我要今日小静。嗱，今天东京游戏展就而家第三日啦。其实要公布嘅嘢咧，就其实之前之后都差，因为 TSA 吉换原则就系、是。在发开 show 之前的几天主要的 show 的嘢都要讲晒噶啦。咁今次都一无余，即系都冇乜特别话好特即系即场爆嘅料，因为有咩而家 case 冇唔兴玩，日本人唔兴玩呢招。佢喺爆呢一个礼拜咁两个礼拜前咧，佢话俾你知今次游戏展会有啲咩出，有咩 kick 卡嘢嘅。咁 game 方面，我暂时冇，都有啲咩 persona 呢几卡嘢就唔使讲啦，但系啲 game 咁啊，主要讲啲比较有话题性或者应该比较多吐槽位嘅游戏啦。听讲就系感到三千倍对魔忍 S 即系魔忍手游动作游戏一般向，重点系一般向魔忍顶你个肺。 咁好明显系喂个市场基数唔一样啦，而且你如果你睇一般向嘅话，其实你可以点讲咧？對到一啲唔用 DMM 的同埋呢個 iOS 玩家，就因為現在應該係冇呢個合法或者比較通用啦，唔一定合法嘅，比較通用少少嘅18禁 app 嘅平台。以我所知就應該沒有，嗱我唔係好 sure 其實，不過就以我所知就應該沒有。有啊，記得通知我。 嗱咁。 啊、即係你要飛過，你要喺日本嗰邊玩啫。即係你如果正式嚟講，冇台 手。咁 VPN 呢啲好簡單。 唔係，依個唔係重點。 唔係 VPN 啊，即係你講乜嘢啊？即係如果有咩問題嗰時，要直接從入方嗰邊。 不過依個我都唔係重點，而係 咁樣啫。 呢啲時間公司即係從來未遊戲性變清㗎啦。你以為我會期待你間公司嘅動作遊戲咩？你七對魔忍無需或者乜嘢，就係除非七對魔忍係俾光榮出幫你開發，唔係嘅話。你出嘅游戏做手游，算罢啦。 咁你又明白，唔系十八禁游戏都可以系色情游戏嘅，搞清楚两者嘅。 但系对于唔系色情，对于唔系 hardcore 色情，即系冇足手冇 NTR 冇黑卡哦，依个对魔忍。 唔系重点，我头先你讲讲重点，重点唔系光荣系 tech 冇。 系啦，即系你冇呢几样嘢，即系。呢年時大家玩開新史，大家新史都好清楚，心清義楚，就係依間公司嘅賣點就係依幾味嘢。當你 cut 曬依幾味嘢嘅時候，我係諗唔到咩理由去玩對魔忍咯。即係除咗俾人吐槽，見到成個 chat 打去吐槽嗰啲感動三千倍呢個梗之外， 即係咁主要係咁，你好難想象啫。不過以我所認知咧，其實咧就。可以做到擦邊球，我唔明。如果你要上 iOS， 應該連擦邊球都好難做。老實講，就我唔肯定啊，我唔肯定佢係咪唔上 iOS， 應該係會上 iOS 嘅。你要上 iOS 嘅，其實就性感少少。 上 iOS 嘅都問題嘅，因為你 iOS， 因為咧 Apple 喺把關方面咧係拍得幾狼死嘅，所以我反而就係我期待睇下你點樣去唔擦邊球。系点拆边球？因为你点拆边咧？你呢间公司 冇边可拆。虽然你就话点都会有条边嘅，不过条边阔到拆咗你都唔觉咯，即可能会出现咁嘅情况。咁啊，姑且睇下咯。 跟住咧就另一只就系、是、之前咧其实好多人炸人嘅就话，变咗 action RPG 化嘅人龙七。咁我睇过个战斗系统啦，即系有人即系有今次 TES 有公布有做试玩台，咁我睇嗰片啦。又唔係太差啫，雖然用指令控制，但係我覺得 OK 喎。即係我覺得人同嘅戰鬥系統其實唔係太有所謂嘅。 唔係，其實係咪即係快嗰啲爽快嗰啲？ 爽快啫嚟嘅，幾爽快嘅。 其實有啲似都係白書嘅啫，其實。 我又唔好介意嘅，因為人同系列嘅最大賣點唔係佢戰鬥系統啊，而係佢小故事。講真，你小故事寫得好嘅，主線 OK 嘅 ，OK 啦，唔使好 OK， 冇太多吐槽位嘅話咧，收貨㗎啦，同埋。春日一翻最初個爆炸圖，我唔係好睇眼，但係睇到實際視片，咦，又幾順眼喎、啊！依話數，雖然個爆炸圖有啲怪怪地，但係又唔係太差啫。即係俾我同埋又俾到人龍嗰個 feel 我咯。咁我 OK 啦，依只就我而家，我應該都會玩嘅依只就好啦。跟住就係啊，之前做咗beta test 好耐，最決定咗推出嘅 Nuffus Evi 哦，拉普拉斯之 策系啦，咁就十一月推出啦。咁但系有冇 好重皮都揾咗 cosplay 嚟 cosplay 讲咩？ 嗯，咁咁呢只就我应该都会 download 嘅，不过我都系纯粹叫无货玩，无货玩啦，沟女系唔使钱噶嘛，要听佢讲法。好啦，咁就好啦，跟住重点啦，本次重点就系新英大战，咁就终于播出去 opening。我好认，我唔系我略为认真啦，唔敢话好认真，略为认真睇过条片，又睇过啲人设，睇过啲介绍，再睇过嗰个横山自咗配音，自称夜叉嘅女反派， 唔系，总之系致敬啦，自敬， 真宫子家嘅诅咒嚟噶，就系佢一老咗之后一定要反派嘅撞鬼。咁咧，我第一感想就系、是、一只佢唔关，我都明白点解叫新英大战咯。因为他根本就是 remake 20年前英大战，他 remake 1996年嗰个石墩版英大战，不论角色的设计，女角组合、故事、舞台、服装、opening 的设计，甚至首歌，彻底地翻炒26年前英大战。 嗯，咁你明白，咁佢呢只系一只攞正牌嘅山寨货嚟嘅啫嘛，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其实一开始之前已经讲过啦。其实呢只系一只授权 game 嚟，即系所谓嘅授权 game， 即是话并不是原本品牌的公司去制作出嚟，而系某间游戏公司阿 Sega，我想出嚟自英大战啦，嗱钱喺度攞去，咁跟住佢就自己出。 讲英皇出嘅 ，OK 咯，你搞掂啦，我唔使你嘅。 我谂讲正， 讲英唔理佢啦，一来佢退出。 唔系我谂紧佢有冇 say 啊？我唔系讲紧你， 因为星大战 法律上应该有 say 嘅，但系我觉得买阿 Sega 买捻咗佢都其实冇乜得意义噶啦。 唔系，因为星大战本身其实就系、是、佢系喺除咗原作系写讲英皇子嘅，即系佢即系类似跟谂一定挂条裤嘅又贵呢个名，佢有 say 嘅。但系问题就系、是、港姐，我佢嘅唔可以往云水啦。不过依家我唔好留意，因为你话山寨货系私人发行啫，唔系私人做发行。 唔系发行，佢系包埋发行啊，但系佢主要做嘅就系做卖个 I P 俾，卖个名俾你，即系允许你使用英大字。当然佢会可能会有啲素材啊嗰啲嘢俾得翻佢啦。但系咧，基本上就系人哋做一只嘢，做一只英大战，然后佢允许佢咁样做。会同佢帮，会俾翻啲素材啊，嗰啲嘢之类嘅嘢，但系实际上要做嘅都系一间，我记得中国唔记得中国定中国上海啊，系咪上海？应该好似系上海嘅一间公司。 咁稀啊？因为我睇Wiki 就唔多国眼有呢个资料喎、啊。 咪当初传出嗰阵时嘅消息，嗰阵时已经传通街啦。因为嗰阵时唯一嘅消息就系《星影大战》中国授权，唔系中国厂商授权，得两个 point。所以你嗰陣時你冇留意或者已經 forget 咗啦啩？ 因為佢睇先，佢呢個我喺 Wiki 就仲係 Sega 開發嘅，佢呢個就係寫仲 Sega 嘅。 即係以我所知就應該係呢個大陸廠攞授權嘅啫，即係以攞佢個名咯，開佢牌頭，但係實際上唔係佢開嘅。 我睇先，我再 check 一下咩？即係我睇完呢、這個嗱，我一邊可以 check， 一邊可以提講啦，就係、是、我即係咁講。依只游戏，你如果咁都你即系我唔系有阵时有啲 game 系真系要原汁原味，系要维持老黄到复古，但系黄到复古同老饼攋翻出嚟，老古老当时系两 如果你咁样，你中国开发嘅可能嗰阵时即系中国有十枪嘅用家唔系太多。 查过啦，系补充点查过啦。普丢沙片野切系私家人嚟嘅，即系暂时呢只 game 就咁。如果 Wiki 冇呃我嘅话咧。是私家，是私家自己。 我怀疑是大陆市场想要翻只，即系弥补翻个亚贤市 场。有可能有人俾钱私家。 因为而家个都系咁样咯。其实中国嘅手游市场系其实系个利基系好大嘅，即系比已经饱和咗嘅日本市场要发展潜力大。咁佢哋咧，佢哋开发 game 的时候咧，就点讲啊？好一只好玩的手游啦。又唔係好玩又賺錢的手遊咧，係非常之困難。但係一隻吸引人嘅手遊咧，嚟搞清楚兩隻係可以完全冇關係噶。一隻吸引人遊戲就好簡單，所以咧就會有出現咗好多次咧，就係買 IP， 然後自己做，跟住就掛翻原廠牌頭。即係有啲就會揚少少，你會見得翻佢嘅原公司嘅名；有啲就冇咁揚， 就你佢你叫你會好難揾翻佢個名出嚟。 嗱、啊，即係講就至少就係、是、如果睇 Wiki 冇呃我，就暫時即係呢個 game 係 Sega 自己做嘅。係我有冇人俾錢 Sega 開發就另一個問題啦。即係可能有人外資入有中資俾錢 Sega 叫 Sega 開發咁啊另一個問題。但係至少我睇呢個 Wiki 資料介紹咧，基本上佢班嘅都係 Sega 人嚟嘅，即係日本人嚟嘅。咁問題就係、是、都係嗰句啦。我覺得不論係 Sega 班友又好，唔係因為我 Sega 班友似乎係。你是不是不太 get 到现在盟现在盟系市场的你讲当然已经大前五讲之王子已经是 feel 到就是什么英战那隻 style 他因为他自己那套 style 已经追不上那时盟系那个 风潮了你怕卖女的卖盟的你既然追上潮流的好像就是你现在完全追不上潮流的看到他反而就是还有找九保大人啊这个已经吐槽了很多次了 找到哪个你都没找到他了上次 还有你最搞的是什么佢設計嗰啲配角嗰啲，即係嚟話係配計咩倫敦華擊拳啊、中國華擊拳啊啲 kick 卡咧，咩就係半半啦、啊，九田富美卡嚟啦、啊，掘口油幾次啊？喂，大佬啊，依三個係真係 feel 到而家咩叫文化潮流嘅？你揾呢個做客串，呢個做設計配角，有主角最 feel 到而家潮流嗰、那個，你係稍微搞錯咗咧？搞錯咗邊人咩叫文化咧？ 咁可能中間嗱呢、這個情況通常咧都係因為金主指定。就嗱，你先讲，我冇任何证据啊，但系我只能分析，根据个过往嘅经验分析就 佢 可能金主指定， 因为攞日本刀，所以佢攞日本刀，所以佢揾日本刀死神作者，咁你点解嚟揾维生云啫？ 且咁， 即系呢个唔系理由嚟嘅，超 可能请唔到咧。 唔系请到嘅。請到嘅，快俾大條導演買羅尼書咯。嗱，我出財啊！ 即係咁咧 ，OK 啊。 又要抽次金， 又要抽佢，抽佢水。 係，我覺得其實唔係 罪啊嘛。即係呢個情況通常都係金主指定，可能係個金主中意，或者係諸如此類。因為咧，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其實近年近幾年啦，一兩年就唔係好耐，係好多呢啲咧攞咗個版權，跟住就去做。然后因为实际上开发嘅唔系本家咧，所以有啲嘢会莫名其妙地，你会 feel 到，咦做乜好似唔好对路咁样嘅，即系会经常会有咁嘅嘢出现嘅，因为而且通常都系手游，因为比较呃钱，比较容易呃到钱，即系应该咁啊嘛。 所以就只能咁讲咯。我唔系一个廿一个，我形容佢咩？有倉務喺個喺嗰個啲劇本房嗰度，喺嗰個企劃房嗰度收喺揾啲即係掉咁啲嘢嘅時候，英大戰啊，好冇攞翻嚟翻炒，跟住攞翻企劃，咦好啊，我哋翻炒，跟住換個人設，換個嘢咁啊，咁啊多咗新嘢出咯。 因為 Sega 本身近幾年啦，唔使一點年齡，近幾年個狀況都幾慘下嘅，真係攞得出手嘅嘢越嚟越少。即係前幾年仲可以靠下啲人龍，仲可以咬得咬下，而家人龍越低一個銷量，又可以或者係攞 Diva 嚟充撐下，但係而家其實仲有隻 Diva 出緊嘅，喂唔係 Diva 係咪 Diva 係咪好 sure 添？不過即係佢會個嗰啲產品線啦嚇，雖然咁樣講好似唔係咁好聽，好似佢工廠咁樣，嗰啲產品線咧其實係越嚟越窄。 作为一个老，作为一个曾经是死忠的四家粉来讲，我哪一个最大力的？现在真的很垃圾的。现 在他现在就已经是没什么，所以他可以，他你可以想象到他可见将来，他会尽量去滚一些还有少少剩余价值 的东西出来，无论是人家掘他的，无论即是这个是无论是勾地定拍卖都好，他总会拿些旧资源出来卖的。即係呢、這個你又唔好再講 Sonic 啦 ，Sonic 即係佢，我即係 Sonic， 我真係寧願佢揾個適當嘅合作對象授權授俾人，佢自己做嗰啲都係大家心照。 個順便講埋啦，其實唔係 TGS 嘅，就係任天堂佢個 Switch 咧就出咗個 Switch 嘅佢拉環咁嘅嘢，就係、是、將個手掣輯拉環度，同埋將一個可以被有類似嗰啲armband咁樣箍喺大髀度，然後就健身遊戲。加咗一路做啲叫健身動作，然後有打 RPG 健身遊戲嚟嘅。咁拉環點好過嗰塊板嘅？起碼容易收藏啊嘛，那個拉環。 我覺得呢個係針對翻適當的設計嘅。諗下 WeFit 當年都係咁，因為佢係加入機噶嘛。 因為其實咧，以外地咧，Fitboxing 係日本幾受歡迎㗎。Fitboxing 意外地，我即係我以為就係我呢類咁嘅，他誒攞嚟純粹只可以做下運動啊，流下汗啫。喺意外地，其實幾多人都玩嘅，包括落水蘑菇。 唔係，你搞清楚一樣嘢，呢個 電子遊戲嘅有市場㗎。 V Fit 嘅銷量其實都好高， 好高㗎。 所以你要等到半年左右之後咧，你先知道大家係咪真係咁有興趣。 但 Fit Boxing 我，因為 Fit Boxing 點解我意外就係、是、阿蘑菇物話講過話，我而家運動好少，所以我成日玩 Fit Boxing 嘅。 嗯，不過我覺得 Free Boxing 呢個嘢最大嘅好處咧，其實解決咗NDS 後，即係唔計 NDS V 打及打後一系列老暗嘅 game 都一定會撞到個死症，就係冇犯規，即係你所有嘢都好似對空氣打，完全冇任何手感。 但 係 有反應 嘅， 因為、 但係你而家係有犯規㗎嘛？ 即係拳打得啱嘅話咧，個陣力大啲嘅；打唔啱就細啲嘅。雖然咧，不論勾拳、直拳、刺拳。其实咧，只要挥拳咧有冲加速咁去打到噶，即系咧，如果挥错拳咧，其实个电脑系唔知嘅。 咪都陀螺，咁佢都系陀螺仪啫嘛。 你用佢加速个感觉啫嘛，挥拳嗰动作啫嘛。因为而家成日玩咗， 即系佢会令你比较有啲感觉啦吓。你讲老任啲周边仲有一件，仲有一件就系、是、现在嗰种嗰两嚿左右嗰两嚿嘢啊。我都唔知點會要點叫嗰兩件嘢，嗰兩件 controller 啦嚇。 Jocon 咯。 整咗個新版本係可以接嘅，佢唔係接曬，佢係屈到。 哦，嗰、那個唔係，嗰係專利啫，專利嘅。 總之佢而家嗰個大概屈到幾多啊？ 30度角度啦，專利嘅，嗰、那個未新嘅。 60度啊，應該有。 冇咁多嘛，不過唔知啦。即係我主要暫時嗰個係專利啫，唔係有冇？ 應該會出，應該會出，應該會出。 期待嘅咁啊。 即係我唔知點解個 fans 真係問我點解要咁樣夠。咁我顺便讲一讲，超咁你冇玩过 Monhunt 嘅，冇玩过 Monhunt， 你都望过人玩 Monhunt 嘅啦。你望下啲友仔点样打，点样夹住个部机嘅，你就知啊。即系两只拇指揿住个蘑菇头，然后用只食指去揿上下左右 A B X Y 嘅。即系佢哋打 Monhunt 系咁样打法，佢已经出现佢呢个霸王蟹钳法。咁樣鉗 Q 住部手嘅，咁因為咁嘅情況下，你隻食指係咬住咗嘅，因為你食指同拇指其實唔喺同一個水平面㗎，其實即係如果你係打機的時候，一個係斜，一個你要向下撳的話，你係其實係斜㗎嘛隻手指，你隻手指其實係指向緊大概俯角30度左右啦嚇，即係咁嘅情況啊嘛，咁你咁嘅情況下，你咪咬住隻手指咯，但係如果佢咁樣屈住俯角30度或者仰角60度啦，睇你點睇啫。咁嘅情況下，咁你咪啱啱好，你咁樣鉗住部機的時候咧，隻手就係直嘅，所以呢個設計一定會出，不過就應該係會同 Monhunt 一齊出。即如果佢有唔一定專用世界出咗新手掣啫嘛， 再 con 啫嘛， 係啦，到時會唔會有限定版夾住就另一回事啦。總之 一定會，係啊，限定版有啦。嗱，講下先，再講下啦，順便又講下，唔知就講埋就係、是、喺應該即係兩呢兩禮拜就係、是。Nintendo Switch Online 個 service 咧，之前有紅白機無聊器啦，而家追加咗超人無聊器，即係出20隻遊戲，譬如包括咗《薩爾達》啦，《超魔界村》玩到日本仔喊咁口， 即係呢個年代你唔係當年你都玩得啦， 係任何年代玩《超魔界村》，《魔界村》係都玩到喊咁口嘅。嗱喺個唔知唔係純粹玩到遊戲嘅。咁就有一個咯，一年2400 yen 抵玩到爛。 至於玩唔到，不過你真係要練好耐咯。 練好耐咯，你因為知道啲細路啲無限時間細路先有咁嘅精力練 嘅。但係講緊當年啲 game 普遍都難噶嘛。咁喺嗰陣時你慣咗嗰陣時咁難嘅 game， 你都覺得佢難。而家你掛一啲切練前面條路都要篤住俾你嘅 game 嘅話就。自己慢慢快慢慢練咯，我肯定我而家攞翻部嘢咧，都係會係咁死。 好啦，咁咁咁講完呢度就講下其實咧同遊戲機冇乜關係嘅。 唔係，我仲有啲同遊戲有關係嘅玩下啦嚇。如果你講 game 嘅話，先講日本嗰邊啦嚇。日本大家應該知道前上個禮拜啦嚇，唔係好記得時間啦，就打颱風啊嘛，大颱風啊嘛，好亂大嗰個啊嘛。成田机场就停飞啦， 我借电打机， 系啊，借电打机，结果俾人严上。 我唔系对香啲日本人嚟讲咧，偷电系好严重罪行。对香港人嚟讲，有电唔偷罪系恶极啊嘛。 我唔系应该系咁讲，其实咧大家唔系纯粹 care 佢偷电，但当然啦，佢严上原因系因为偷电。不过点解咧？系因为咧，其实成田机场咧系冇仲未有电供应嘅。仲未有正式发电厂 發過嚟嘅電供應嘅，佢係用緊自己部後備發電機供應嘅。 哦，咁佢過分啲， 因為機場一定會有啲咁嘅嘢㗎，即係任何機場都有嘅。其實香港應該都有啩，我唔係好熟話啦。不過應該係會有佢機場去自己嘅後備發電機組，方便佢斷咗電的時候。因為好簡單，如果你斷電，通常係乜嘢啊？唔係海嘯地震㗎啦。咁嗰陣時要你由你嚟救援的時候，又要最最容易可以由外國嘅救援個物資過嚟係乜嘢啊？咪飛機場咯。所以飛機場係醫院以外另一個特別要確保嘅地方，所以佢咧就有日本嘅飛機場全部都有後備發電機組，佢用緊後備發電機組去發電嘅。當然啦，你可以話佢供過足夠嘅。咁嘅狀況之下，你用緊啲後備機組發出嚟嘅電，即係可能嗰嚿嘢電係攞嚟應急用嘅，咁就好似有點而唔係咁好。不過咧，老實講，呢樣嘢係咪真係咁衰咧？我覺得要睇翻佢個供電量。即係如果佢供電量其實係根本就完全足夠佢正常的運作嘅話，咁你冇乜嘢好嘢，冇乜需要。 好皮毛嘅 啫。係因為如果佢係低到咧，其實都係掹掹緊夠令個機場飛機起到飛夠到落嘅話咧，咁我相信成電機場係唔會咁燈火通明嘅。係咪明先？ 嗰啲隨時冷氣嗰啲隨時多過佢啦。 係因為之前地震嗰陣時候大家見識過㗎啦。喺雜貨叫乜春話？北海道嗰、那個 新千歲 機場。新千歲機場入邊咧，嗰陣時又係用後備發電機嘅，但係好明顯嗰陣時功率唔夠嘅。我唔知因為啲嘢凍啊定乜嘢啦。所以佢哋嗰陣時咧個燈咧係開得三分之一嘅啫。 哦，咁就過分。哦，咁我明白點解啲人嫌上啦。 係啦， 你唔夠電你就冇。 係新千歲嗰樣情況下就係咁樣，但係成電呢度咧，佢燈係開齊嘅。 哦， 即係我覺得即係就 佢 呢個夠嘢， 所以佢應該係足夠電嘅，咁就唔需要咁。 不過日本人對偷電憂關就係有講過就係。 唔 係， 咁其實因為三蚊一個問題啫，其實即係一。好嚴重，出現夠電嘅情況， 係嗰啲防災意識過咗有少少過咗因為我調翻轉頭嚟問你啊，咁喺啲友仔喺度坐喺度百無聊賴，你寧願個四圍騰啦，製造啲恐慌啊，或者什麼，定係佢哋開開心心匿埋喺耳邊打機，然後冇事發生，會好啲咧？ 其實日本人對於偷電呢樣嘢其實係幾潔癖嘅，即係揾就係啲上班族咧翻公司佢唔用公司電差電㗎。 但 係 佢我聽翻嚟， 用公司差電腦差用公司。 但係我覺得呢個情況咧，你要睇你要你。 我聽嚟講，嗰條友仔係電競嚟㗎，其實即係做練習，即係當係即係啱啱。 嗱，佢有一開始係一台嗰一台係，後屘有幾台嗰啲唔係嘅，即係嗰啲係你又人玩你又玩咁啊。不過嗱兩樣嘢啦，第一。就是當他哋成為呢個機場嘅滯留受災者的時候，佢哋嘅日常要用嘅水電冷氣乜春都好啦，其實都算係機場嘅損耗嚟，消耗嚟嘅。即係咁喺咁嘅狀況之下，其實咁佢又冇嘢做，咁你唔俾佢打機，咁佢點咧？佢喺度瞓啊，由頭朝頭早瞓到夜晚咪瞓到朝早。即所以我覺得佢算係一個合理的應用，作為一個精神安撫又好，作為等佢唔好四圍走又好。 但我喺李家本人會嘅反應咯，即係我你接唔明同唔同意一樣，但係我李家本人對於偷電呢個反應，佢偷電係唔知好實好潔癖嘅，佢神經質就係、是、都話用公司電腦插電都覺得係偷電嘅。喂大佬啊，個電話度做公司嘢，但係覺得你插電喺屋企插電啊嘛，公司電公司嘅嘢嚟噶嘛，你唔能用公司電嚟操自己電話嘅喎。佢咁諗嘅，所以有好多人係有外國人咧，即係 我啲死腦筋咯。你受災的時候就另一回事啦，係咪啊？即係你係冇錯，你可以話佢電，佢用電嚟打機唔係一個生存需要，但我覺得係一個需要嚟，係一個正常的需要嚟嘅。即係佢係太死腦筋啦，呢方面轉唔過嚟。老實講，即係平時我都覺得你唔應該用機場嘅電，即係。如果你唔理佢咧，唔係冇乜特別嘢。但係我而家受緊災，我唔係講緊我跟手一兩個鐘頭之後，我就要翻屋企去插爆我部 notebook 嘅喎。我唔知要坐喺度坐幾耐嘅喎，即係斷日計嘅喎。所以佢攞嚟插，我覺得唔算太過分，甚至可能根本職員俾嘅。 不過依樣嘢就算啦，有時 入咪日本即死扭筋咯，係啊，算啦，日本即死扭筋都唔係新聞嚟。仲有關遊戲嘅，仲有一單就都係嚴上嘅，不過就都我都係覺得有啲莫名其妙嘅嚴上，即係呢個戰爭機器五我唔識佢，我唔識讀佢英文啦嚇，就就上咗市啦嚇，九月六號上市，咁就佢喺呢個 Steam 版入邊就。 啲人發現就買，因為佢有個提前預約嘅特點包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總之提早預約啦嚇。咁啲提早預約嘅中國玩家就發現啊，佢就佢入去係 down 唔到隻 game， 出502。咁502大家可能會有少少誤會啊。502的確有可能是因為 server 過度負荷，咁一開始佢哋以為都係我咁新 game 啱啱開放，你又 down 我又 down。可能唔小心怼冧到个 server， 即系，但系结果实际上咧，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Steam 嗰边就公布，因为受到因为不明原因，佢哋无法提供呢、這个游戏下俾呢个中国用户下载，所以就退费。咁啊，咁跟住就大陆玩家就喺度屌到妈妈声。咩咩啊！歧视我哋而家乜乜七七，歧视一家歧视我哋公共玩家，其他人玩又玩得吓、啊，我哋啲提早俾钱嘅就冇得玩。跟住佢哋， 其实转康系 GFW 发工嘅啫。 跟住佢Steam 出咗个中国 only 版本，我唔知佢点样变出嚟噶啦。咁啊，中国 only 版本就好似系玩得到嘅，但系佢哋依然系唔满意，就话喂而家系嗰句而家歧视我哋啊乜乜七七。我觉得成件事咧 ，Steam 系好无辜，即系。好明顯嗱，你雖然啊就唔百分百嘅，但係按常理推斷啊，小姐都講咗啦，好明顯唔係 Steam 博嚟咯，好明顯就因為佢哋無，因為 我唔敢講一定係 GSW， 不因為不可抗力，佢無法提供服務俾你，咁啊，但係只能退費噶啦，唔係點啫？ 咁真係出咗事，即係大意外，佢都諗唔到嘅，咁我盡量辦法補，我覺得 咁佢然後就諗唔知點樣諗到個辦法，可能個 server 其實係同大陸嗰邊借過嚟嘅，實際上你係連咗去大陸嗰邊去攞，咁啊唔怕，咁啊唔驚 GSW 鎖啦，即係可能係咁，我唔知道。总之就系佢谂到办法生到过你连得上嘅版本出嚟，咁如果你觉得唔爽，你咪冇买咯，唔使又屌多次啊！即系我觉得佢 唔系玻璃嘅其实，我觉得 呢唔系呢次佢哋系真系受灾户嚟嘅，呢次佢哋都系受灾户嚟嘅。但系你屌成咁咧，我就觉得有啲你应该又即系而家好唔系而家好兴啦，而家都唔系好兴啊。但我真系好中意讲对准政权咯，唔该。 系啊， 边个搏鸠你嘅，你咪闹边个咯。 系啊， 如果你唔敢闹搏鸠你一个，你咪收声忍食咗佢咯。 用啲比较，咪用啲通俗啲老讲法就系冤有头债有主。 系啊，就咁简单啫嘛。你搵， 即系佢都尽咗力去补救，我觉得佢冇问，佢冇错。 吓，佢又唔系， 即系冇公关上冇做到做错嘢咯。其实系。 我调翻转讲啊，你买完之后因为不可抗力而你玩唔捻到咧，其实唔捻关我事噶，系咪咁话先？我有提供噶，你得唔到啫嘛。 即系 我飛機有起飛噶，不過你搭唔上嚟咁解啫，一樣原理嘅咋。 同埋調翻轉，我一早通知咗你話係唔得噶嘛，咁你 啊唔係一早，佢係當日先發現。 開嗰時發現到，咁已經去補救噶啦嘛。 唔係，但係佢嗰陣時已經有啲提早買咗，已經俾咗錢噶啦嘛。 咁依個係佢問題啦， 咁冇法噶啦，即係個 睇。喂，呢啲天災不可抗力，喂，對你颱風打過嚟，飛機起唔到，飛唔到，你屌佢啊！ 最多咪保險啫嘛， 最多咪補個班俾你咯。 我保險賠就佢一賠一少咁。 不過係衰，係即係今次衰上係衰在淨係中國出事啫。 咁淨係中國出事， 唔會咯。 我話唔該，呢啲嘢唔該對準政權咯嚇。邊個令你玩唔到嘅？唔該你揾佢。你唔敢對佢講，你就唔好揾個弱者去發泄。雖然咧，佢哋就好中意咁樣做。雖然我都知有啲唔係中國人都好中意咁樣做，不過我就只能提醒各位啦嚇，搞清楚你嘅問題根源啦嚇。 啊、 OK 啦嚇，咁啊 game 相關咁多啦。咁 嗱，講下一單小小忽，同 game 唔係有直接關，動畫有直接關係，但係上次俾人度嚟睇下就係、是、喺上個禮拜二深夜啦，即係星期三朝頭早咧。咁 iPhone 11就出又發表會發表咗啦，就三鏡頭 二。哦 装甲什么啊？ 闯 唔系闯亲白咯， 胡西路 系啦， 嗯，俾嗰啲火咩火花 ，S A 火花 二，唔知咩个 drop dog 啊？点译咯？唔知装甲骑兵嗰只哦， 狂犬啦系嘛？ 装甲骑兵啦，香港叫装甲骑兵啊， 因为佢 系嘅骑嘅机体啦。 呢个镜头咧就好装甲骑兵嗰个装甲嗰只眼咁样， 三只眼啊， 眼镜斗犬好似， 系啦，眼镜斗犬好似，总之咁咧就疯狂嚟恶搞。甚至去到我搞到去到咩啊？去切塔成为咗热门 关键词。唔系，佢话佢个咩三个镜头真系嗰三样嘢嚟噶嘛？一个对广角，一个对焦，远距一个系我唔记得咗。总之啱啱三个镜头就三个功能。 而最惨就咩啊 ？iPhone 11咧系有墨绿色嘅， 吓 颜色都夹埋。 裝咁奇兵紀念版我叫做 係啊，即係可能某程度上 係 嘅，即係依家個鏡頭嘅 concept 真係可能受嗰個影響嘅嚇，嗰個設定。 因為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嗰樣， 我覺得係功能導向嘅個結果嚟嘅。 係啊，係咪一個對焦一個遠距？ 唔係一個遠距， 係咪一個對焦？ 佢一定要兩個鏡頭先可以做到立體嚇，你睇清楚。 同埋一個中距離，一個廣角，一個超廣角。 係咯，哦，超廣角。 係啊， 所以佢你譬如你係最近距離嘅話，佢會用最近嗰兩個最低嗰兩個去做個立體出嚟。 咁咧系啦，咁咧仲有就 Apple Watch 咗咁啦，就出嗱iPhone 十一 ，iPhone 十一 Pro，iPhone 十一 Pro Max 三款，咁 iPhone 十一就即系之前 XR 一千几话个美金，我睇到价钱， 咪将佢讲过万啦。如果Max 嘅话，我冇过万啦， 我 净 系美金。我觉得系Pro 就1099 Max 好似应该1299， 1299我食过万啦。 我谂紧，哇，你黐捻筋啊，即系。不過就總會有啲人肯捨得俾嘅。 我捨得俾，不過我分期攻擊 咁樣。咁啊，唔捨得。 係啦。咁我就捨得咯，我就。 唔係你啱啱講顏色，我諗起喎，同 ACG 完全冇關係。 幾靚嘅嗰個色，幾靚嘅。 嗰只顏色分別有呢個打鑊金、呢個速龍黑、呢個元朗白。 冇啦。 仲有隻防暴綠。 有冇好似黃嘅？好似港鐵黃啊。 冇啊。嗰啲港鐵黃啊。 不過綠色咧，據即係佢真係現場玩過，即係佢發表玩過人咧，我話佢就話佢啲人話個綠色好靚。真 係 好靚， 我頂完係真嘅，我以為 顏色其實 OK， 完全 OK 嘅。不過問題就係嗰三個嘢真係好醜啊，先生。 唔係應該咁講 ，Apple 產品咧唔好相信官網張相，你自己就睇下。實際上摸上手同埋官網張相差好 遠。雙鏡頭嗰度已經係 你話官圖還好，但係要調翻轉 係 Apple 產品咧，從來都係你睇圖咧，發現都唔係好正，但攞上手發現咦？好比相咗好多 实机睇片啦，佢就冇咁冇佢张图咁咩，因为你我唔知点解啦。 实机触感啊，因为佢仲有触感呢样嘢咧，你画面睇唔到啊，就用 AR 话咧睇唔到个触感，摸唔到触感啊，嗰反光你睇唔到啊啲。 唔系因为点讲啊？自从个镜头要突出嚟之后咧，我应该都学会 Q 烦噶啦。即系佢突出嚟之后就而家后屘变咗一条，咁我一条我就冇长期揸手啦。但系我都觉得。生你个嘢影响屋企好即系好硬定，跟住再望喂你，我系觉得你压定啊！你嗰件四方形咧， 装甲骑兵 啊！你嗰件四方形咧，好硬手硬袋硬成，尤其是我呢啲咧唔用过后边个指环套，如果你用指环套嘅，其实唔会太 care 嘅，因为最突出嚟系个指环套。但如果我唔用呢啲純裸奔的話咧，嗰嚿嘢其實個鏡頭其實成日掛到。 我唔關係，因為我一定用同套嘢做個後套嚟嘅，所以冇關係。 我你用口套嘅話，其實個套會係得嗰個突出嚟嘅位置會掉翻轉會挖翻個窿出嚟噶嘛。所以你嗰個位置就算唔凹都係平噶嘛，最少係。 所以冇關係嘅對我嚟講。 但我呢啲攞機就好麻煩啦。不過唔係 Apple 發布會。 前面講埋就係 Apple Watch 咧，出第五代啦，今次出長量。即係簡單就係咩咧？就算隻手唔舉起，佢都會好暗俾睇到時間，好方便噶。尤其同啲人同啲有時咧傾緊偈、開緊會嘅時候咧，想睇時間咧，你舉隻手嘅話係又知道睇時間，又話你有冇覺得我講嘢好悶咧？但係而家睇咧唔睇啦，你舉隻時間，你知你好悶係唔會俾老細知道，呢個好重要嘅。有時咧就傾開會啊傾偈咧，睇時間咧會覺得好唔禮貌，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覺得就係咩？ 好似我趕住走咁啊！ 好佢講你，有冇覺得我講嘢好悶啫？又趕住走啫，你睇咩時間啫？依樣其實幾大事，好啦。咁大致其實差用咩嘢？ 仲有單就唔係 game 相關嘅，一單就係呢、這個其實上，其實我哋上次要講啊，不過就漏咗嘅補充翻呢、這個呢、這個commits 應該點讀 ？S I Z I N 應該點讀 ？commit 先 ，commit 先 啊，是但啦 ，commit 先啊， 嚇嗰就呢、這個成人自由販賣唔准用呢個信用卡反售，係嘛？呢、這個突然間喺通販入邊咁樣宣布，咁啊唔知點解 通販你唔俾用信用卡？ 係啊，通販因為佢可以好似可以用 Bitcoin 啊， 唔係日本係 可以用咩 Bcash 啊？ 系， 同埋你日本咧，唔系日本咧，你 即系像 Google Pay 嗰类， 同埋日本咧有一个方法就系咩，货到付款嘅，日本 系 试用嘅， 系即系佢去唔俾信用卡，去俾，净系唔俾埋成年字，咁就佢个条件咁奇怪咧，就有点而唔知点解，咁呢个咁啊呢个呢个啊山田啊。 個議員啊，山田太郎咧就都走走咗了解，但係我未 follow 到佢個後續如何。不過就應該都係關啲啲鹹濕嘢唔係鹹濕嘢，即係都係需要啲西太平洋啲相關嘅嘢掛推測啫，喂。 斷估啦，係 啦。 不如奧運年係嚟嘅係咩觀點？ 不過我相信各位應該冇用緊呢檔嘢嘅通販嘅， 因為唔係呢樣嘢通常都直接面賣嘅。 因為呢檔嘢你想買嘅書咧，通常好快會俾人信殺，你係通販唔到。 佢貨好少嘅通販，依間貨，因為佢本身細店，佢賣啲嘢幾頗為冷門嘅，冷門貨一定唔多。所以信實好正常。 通常你要揾佢嘅原因就係因為咧，有一部分咧係淨係揾佢，淨係得佢有得通販嘅。而且嗰啲仲係又係咩咧？創作係唔係我創作好難。 有啊，嗰啲古靈精怪創作，你話東京東京書店書皮嗰樣包裝紙嘅介紹啊，嗰類咁嘅古靈精怪嘅創作咧，你即係如果揾 啲咩旅行心得啊，呢個 日本拉麵東京拉麵店指南、東京咖啡店咖啡店介紹， 係 呢類好莫名其妙冷知識啫。 漫畫用嘅字形分析啊， 日本同人字法律嘅介紹，相關法律簡介 啊，我都可以出本， 好多啊！ 即係做呢個色情漫畫嘅色情技巧分析啊， 係啊，你想總之就係咩？你想找任何古靈精怪冷知識的同人字畫， 如果他有通販的話，通常都在這檔嘢度， 因為只有這檔嘢先買咁。 因為啲行呢得呢行嘢先肯賣， 所以我成日去呢度掘啲古靈精怪同人字噶。 但係嗰啲嘢通常咧就係好奇怪俾人賣曬，你係買唔到通販。 所以都係你去現兜兜去抽間嘢撞碰運氣好過。 所以就應該對大家算影響唔會算太大啊，有影響先再講啦。好， 好咁啊，市場差唔多啦都。好，咁今個禮拜短少少啦，因為其實 TGS 啲嘢都未，我希望睇應該揾我睇下揾唔揾到修行者幫我做個越洋訪問，睇下佢依個衰公又走咗去享受宅生啦，條友走咗去打 FF 魚尾版。咁睇下揾唔揾到佢。 佢生啊嘛，冇業界，冇業界，業界咩嘛？ 佢唔係業界啦嘛，而家喂，佢唔係老業界，而家佢只排隊嘅衰公。 係咯。 咁唉，算啦，呢集會係令人羨慕啊。好，咁今個禮拜短短地到此為止啦，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